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脾胃是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来源，器官发育、身体生长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都要靠脾胃来提供。可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膳食结构不均衡，大鱼大肉天天有，辛辣刺激不能少，生冷饮食是常态，时间久了，各种胃肠问题找上门来。不少人吃点东西就肚胀，这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吗？吃素喝粥会对调节脾胃有帮助吗？您知道哪些调养脾胃的妙招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助理、消化科主任汪红兵跟您说说，想要脾胃好，夏季养护很重要。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幸福家庭大讲堂”的活动。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助理、消化科主任汪红兵。你好，汪院长。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脾胃健康哈。您是不是应该先从这个中医科普的角度，先来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到底它有多重要呢？ 咱们脾脏啊，是人体最柔弱的部分，大家可能都听说啊，这个人稍微撞了一下，脾可能就破了啊，尤其车祸的时候，脾破裂是最多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解剖意义上的脾，也就是说是西医的，我们叫脾脏啊，它主要是一个比如说供血啊、藏血，还有一些免疫反应的这种功能。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它主要是讲它的一个生理的功能啊，功能呢就比较强大了。第一个是主运化，什么叫运化呢？运是转运，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要到胃里边，最终要通过脾脏的这种功能呢，把转化成为人体需要的一些物质啊，再输送给每个器官，这叫化。所以它的首先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脾主运化的功能。第二个呢，脾脏还有一个功能呢，主藏血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生那个气血的化生都是需要脾脏啊，通过运化水谷精微的这种功能呢、啊、给为人体提供相应的一些气血的供应。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个统血的功能，比如说它主要的一个摄血的功能，比如说失血之后啊，它要发挥它的功能，那个止血啊，这种功能在里边，它主要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功能呢、啊、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脏的、所以对人体还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人体有多重要，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脾胃是后天之本，也就是当我们人出生了之后哈，我们的身体的运作呀，包括你的发育，然后呢身体的强壮与否，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您的气色到底怎么样，可能都和这个脾胃是否足够健康关系密切，对吗？ 对，咱们中医有句俗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也就相对于说肾是先天之本说的，也就是说人生下来有个体质，这是父母给的啊，你的体质的好坏是父母给的啊，但是呢一旦生下来之后，就需要脾胃这种功能去强壮你的身体啊，你的整个的一生就要需要脾胃的这种运化啊，去保养，这样的话才能够使你那个健康的度过一生。 所以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可能他的身体状况那个时候是已经确定的了，但是后天比如说有的人生病，有的人就很健康，有的人呢比较瘦弱，有的人又格外的强壮，这可能就是跟后天我们是否关注养护对我们的脾胃怎么样是有关系了，是吗？ 白琳说的非常对啊，就是逐渐说明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嗯，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可能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脾胃病都有哪些，看看有没有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居民朋友他们的身上经常出现的症状。 其实咱们说的消化系统的疾病呢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常见啊，比如说从口腔开始，比如说我们有口腔溃疡啊，有些人就是老犯这种口腔溃疡，到食道呢它可以出现最常见的我们说的胃食管反流病啊，胃食管反流病吃完东西之后就胸骨后有反复的一个烧灼感，这是一种我们说的叫胃食管的反流病。再重一点的就出现黏膜的损伤叫反流性食管炎，这都是比较常见的。再到胃呢就是一个慢性的胃炎啊，我们说的经常说的叫浅表性胃炎是吧，现在叫非萎缩性胃炎，也是我们上医院经常听到医生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这是慢性胃炎的这一类的疾病。还有一些比如像功能性的病啊，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一些我们说的肠易激综合征啊，这一类的也是我们经常上的一个功能性的胃肠病，也是比较常见的。 嗯， 再到胃还有过去发生比较多的，过去那个咱们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啊，消化性溃疡是比较多见的啊，溃疡到一到有的人一定吃完饭就疼，有的人或者是晚上就疼啊，这种情况呢是溃疡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到十二肠呢，也十二肠的溃疡也是发生那个部位比较多的。另外呢还有十二肠的球炎啊，这些都是我们上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啊，还有一些胆囊的疾病啊，也是属于我们脾胃疾病的一种，比如说胆囊炎呐、胆结石啊等等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有的喝酒完之后出现的一些胰腺炎呐、等等，都是我们消化道疾病的。对于肠道来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便秘，有的老年人的一些便秘啊还有一些腹泻也是我们经常常见的啊，慢性便秘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腹泻有包括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呢，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消化道最常见的一些疾病。 所以您看看这个脾胃病就是从食物到了我们嘴里可能排出去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它算是在我们人体经过的这些脏器啊走的那个路途最远的这样的一些部分？ 对，理论上是从口腔一直到食物从口腔进入到胃一直到排出体内都是经过消化道来进行那个消化吸收运转。 所以说人吃五谷杂粮，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整个这个消化道里面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遇到一样两样，但是可能很多样也是会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发生的。那样一来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一般消化不好的人我们说是偏瘦啊还是怎么样呢？ 消化不好的人总体来说如果慢性的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它总体情况下还是偏瘦的， 瘦子多。 对，瘦子偏多。 嗯，但是这里边说到了，你看这个消化道的问题，有的人的表现是便秘，有的人的表现呢是腹泻，正好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极端症状哈。那么大家伙呢，如果说关于类似这样的问题，脾胃病也好呀，消化系统的也好哈，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随时准备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咨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想要脾胃好，夏季养护很重要。听说如果说不注意调理自己的脾胃，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消化系统，可能它会不干，它会罢工，甚至还会引起身体其他问题的一些出现，这个是真的吗？ 这有一定的依据啊，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脾胃除了主运化之外，它还主统血啊，比如说我们长期的摄入不足啊，就可以引起慢性的一些贫血啊，像这种贫血的病人。还有一些我们说的脾主肌肉啊，像一些四肢关节的疾病也跟你的脾胃的功能不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我们说的脾主运化，除了运化那个水谷精微之外，还运化水湿，也就是说把你的体内的一些水的代谢啊，它在其中也发挥重要的功能。 啊，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也有可能出现这种啊水肿，比如水肿一类的疾病啊。所以说，脾胃不光局限于咱们的消化道，还更多的可以涉及到全身的其他的一些疾病。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来举例？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关节就是不舒服，看了很多次的骨科，到最后发现其实它是由于脾胃的这个运化失调才导致了这个关节出现问题呢。 这对中医来说是有一定的 可能性的， 可能性的。 哎呀，所以说呀，大家真的要时时刻刻关注我们的脾胃，生活当中那些有可能会伤到它的行为，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问一下汪院长，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是脾胃怕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觉得我们也挺怕怕的啊。这个脾胃它怕什么呢？ 咱们说的脾胃啊，要怕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人老琢磨，我们说思虑伤脾啊。这个人呢，这个心眼不大，他老琢磨，老生气，一生气他就吃不了饭了。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所以说是这跟脾胃的功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情绪对脾胃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饥饱失常。如果这个人饥一顿饱一顿，时间长了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的消化。第三个呢，就是对一些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比如说到夏天了，大家可能都吃凉的，爱吃凉的，但是呢吃凉的多了啊，就会引起寒湿的困脾，这样的脾胃的功能不能让它正常的发挥，这也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生冷油腻的啊吃得越来那个油炸的食品呢吃得越来越多啊，尤其像小孩儿啊，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他就经常吃一些麦当劳啊，像肯德基啊，像这种食品，如果他吃多了啊，也容易出现一些脾胃功能的不好啊。所以说涉及到方方面面吧。 嗯，生冷油腻，然后这些 情绪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哈。所以真的，我们就是说这个要是心情好，每一天的状况都能够调整好，它其实就能从这个根本上预防好多种病呢。那我们的网友呢有问题想要咨询一下，说这个脾胃一旦受损了，想问问好不好调理，它能痊愈吗？这是不是也是临床患者特别常问到的问题？ 总体来说，咱们脾胃病呢，还是咱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的病种啊。好多的病，比如说像一些功能性的胃肠病，消化不良啊一些简单的腹痛啊、胃痛啊、便秘啊、腹泻啊，都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病种的范围。如果你简单的有这些疾病，通过中药的治疗，中药的治疗啊，还是很容易痊愈的。 哦，是可以治愈的。 嗯， 但是就是临床上大家在治疗脾胃病的过程当中，我听说也常常容易陷入一些误区，比如说有的人就图特别快。治疗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药，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差不多了？然后转头来，可能没过多久，他的脾胃病原来的问题又来了。 我们通常说的叫三分治，七分养啊，这话是非常重要的。也任何一种疾病呢，在它的急性期啊，或者在它的发作期，都是需要经过临床去治疗的。比如说我们像一些消化不良，哎，这段时间他吃饭不好了。是吧？吃饭不好了，我们经过一些检查，就发现它是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排除了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啊，这时候我们通过调节两个疗程，大概4周的一些药物，基本上就能恢复，啊，当然呢，我过一段时间，啊，又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或者是不注意调理的问题，也有可能那个同样犯一些疾病。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像便秘，啊，我们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我们在经常在治疗之后，也会教病人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的方法呀，以及日常生活的调理，这样能够减少它再次复发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在接受脾胃病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我们会把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告诉给大家。 对， 刚才您说了两个疗程，大概就是4周。 对， 那一个疗程就是两周的时间。 对， 所以说想要特别的图快，说就像止疼一样哈。这种方法可能不太适合治疗脾胃病，是吧？ 也有时候一些急性的腹泻啊这种情况的话，也通过1周左右的时间也能够痊愈啊。 但是更多的三分治七分养，一次性的我们给您治好了，可是后续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很容易卷土重来吗？ 对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所以一定要平时注意咱们脾胃的调理，注意自己生活方式的调节啊，以及注意自己的饮食结构。 嗯，在这儿我想可能大家伙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想问一下我们消化方面的专家，您自个儿平时在这个脾胃的调理方面或者是日常饮食的摄入方面会格外的留神吗？想哎呀这个东西我可以多吃点，那个东西我不能吃，它会伤我的脾胃，会这样吗？ 还是应该有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体质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有些胖的人啊，胖的人他本身的这种啊热量就过多，这样的话你生冷油腻的就应该少吃。比如说像我对平时注意的，我往往都吃七分饱啊，七分饱就不吃的特别饱啊，这样的话对脾胃功能的修复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保护脾胃功能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嗯，所以当我们的物质极大满足了的情况之下，身边越来越多的胖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怕说这顿吃的不够吃，而是要主动的控制一下我们的这个食量，让自己少吃点。七分饱，很多人听了之后就是说七分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这个哎，我差不多也饱了，但是我想吃也还能吃，这时候你就控制一下，主动的控制一下啊，我尽量就少加一筷子啊，或者喝点水啊，像这种减少一下他自己的注意力，这样的话他就你看见好吃的你就让一让就行了。 看见好吃的忍一忍，看见好吃的让一让，都让给别人吃去了哈。哎，但是这是开个玩笑，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有效的控制一下，首先从摄入的食物的量上，如果能够尽量做到七分饱的话，这是一个保证我们能够尽量的去多运化，同时呢不至于说像积食这样情况的出现。小孩积食特别多，成人容易吗？ 总体来说还是小孩的积食比较多一点，因为小孩他平时一个是不会控制自己的食，他碰见好吃的他会去摄入很多啊，摄入很多。成人总体来说这方面还是相对来讲也好得多啊，因为食积引起的疾病呢在成人里边还是比较少的。他可能就因为这一顿啊，这一顿碰见朋友啦、亲朋好友聚会啊，偶尔多一两次，但是呢成人的食积有可能诱发他的别的啊，比如说过去比如说我有过去有慢性胃炎呐、一些消化不良啊，本来就治好了，突然一天吃多了，这时候出现食滞的情况，肯定诱发了那别的这种旧疾的复发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因为我看到现场呢有很多应该都是做了父母或者是做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朋友，为什么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你想想好吃的，首先他们想的是我得渴着点孩子吃哈，尤其呢孩子一吃了东西之后他喜欢了觉得好，老人又会说多吃点多吃点。其实我们就想提醒一下，一方面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但是小孩子他可能很多东西不太懂啊，他的一些习惯的养成靠谁啊？可能是靠我们大人。 对， 所以您家的这个宝贝他的这个脾胃怎么样，可能也跟我们如何来喂养他是有直接关系的了。 对，确实是因为跟家庭的饮食结构非常有关系。你大家可以发现这家是胖子，基本上都是胖子，说明他们家的饮食结构可能有问题。 伙食太好了， 伙食太好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网友的提问。都说要顺应季节特点来调整饮食结构，但是听说了一种说法，各位听听您有没有听说过哈？说这个冬天外边的温度低，因此呢我们可以适当吃点凉的，夏季室外的温度高，反而要吃点热的，这到底对不对呢？ 这个说对也不全对啊。理论上讲，比如说咱们冬天啊，冬天天气比较寒冷，咱们要摄入一些热量稍微高的一点食物，能够抵御寒冷啊，这是咱们正常的人的一个饮食。另外呢到夏天呢，咱们是天气比较炎热，咱们就要经常要吃一些凉的，能够降暑啊，降暑。但是呢有一种人，比如说我这个人水湿比较重的时候水湿尤其是寒湿比较重的时候，就尽量啊不要再去喝凉水啊，这时候我们建议你喝点热水温化一下，这样的话他体内的寒湿才能出得去。像有些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有些人，这个人来了就四肢也怕冷，身体也肥胖啊，然后呢嘴里也没有什么味儿，然后呢经常呢跑肚拉稀啊，这时候啊我们就经常建议他夏天的时候要喝热水，不要喝凉水。 就是说寒湿体质的人，他的这个一看就会有那么这种特点，就是体型比较偏胖。但是一般我们说偏胖的人都怕热，但他又属于四肢怕冷的那种，是吗？ 对。 然后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胃口，通常就是寒湿在体内淤积过多了。 对，这时候我们要劝他喝点热水，不要喝凉水。如果他越喝凉水，这个疾病就会越重，体内的寒湿就排不出去，就会加重他的一些疾病的进展。 这就不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说之前呢，网上看到一些言论，说这个老年人呀，消化系统不好，就是吃的太好了，天天吃素喝粥就不会有消化系统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疑惑，自己容易肚胀打嗝，就不敢吃肉，觉得自己消化不动，真的应该天天吃素喝粥吗？ 这个观点也不全对啊，因为一方面是老年人的特点是这样，因为老年人的整体的消化功能是减退的，包括他的各种酶啊，各种分泌的各种消化酶是减退的，所以他的消化功能是减低的，就容易出现这种啊刚才说的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那个恶心啊，腹胀啊，胃疼啊，那个吃东西减少啊，这种情况啊，这时候老年人就是说，哎呀，咱们就喝点粥吧，这种治疗方法也不是都正确的。一方面呢，我想老年人要充分的利用自己的一些功能吧，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嘴里要多嚼一嚼啊，嘴里这样的话他能够嘴里他也本身他也有口腔也好多的一些消化酶，这样的话能减少胃的一些负担啊，胃的一些负担，这是一个。第二个，吃的东西还是应该多样化，多样化啊，什么东西都要多吃一点，不能说我单靠一种，这样你营养本身的营养跟不上，这样的话你的后期的一些脾胃的功能可能也补不上来，所以适当的还是要荤素搭配啊，荤素搭配，这样的话能够把自己的食谱啊调得丰富一点。但是你也不是说我这一下我想偏爱吃我就吃的非常的多，每天呢我们还是建议吃一点像脂肪啊一些脂肪类的东西，像鱼啊像一些瘦肉啊，每天不要超过一两啊，一两左右啊。另外一些菜啊，我们还是也建议多样化， 肉蛋奶，各种新鲜的蔬菜瓜果，均衡。我们说始终要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年龄段吧，我们对于食物的摄取都应该是本着均衡的原则。而且我记得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过那样的一期节目，很多老年人由于这个牙口不太好，所以呢他就是把那个粥啊面呢、都变成了那种稀烂稀烂的烂粥烂面条，就觉得这样呢我不用嚼直接咽下去就行了，结果没想到这么样的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而消化不良了。 在临床上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第一个是他没有经过口腔的一个消化，另外呢他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病人，他吃完之后就会那个容易产生反流啊，这样他的出现了上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胸骨后不适的一些症状啊，这样的话他就会减少食物的摄入。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像胃下垂的病人啊，他那吃完之后就觉得整个肚子就非常的胀啊，所以我们说呀也不是说你顿顿都要喝粥顿顿都要吃那个稀的适当的还得首先要把牙给弄好啊，要把牙弄好，要 假牙在那镶上去， 对，适当的发挥一些口腔的一些功能。 因为在这个口腔当中它有非常多的消化酶，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口腔当中充分的咀嚼和搅拌它的话呢，这个消化酶就很难作用帮助我们消化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牙口不好，我常年也不去配假牙，或者是假牙已经不合适了又舍不得去调整它哈，这可能都是一些误区，大家还是要留神的。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提问，有的人说脾胃病食疗就行，有的人说必须得吃药治疗，到底什么情况可以通过食物来调理脾胃，什么情况提醒您需要医生帮助呢？ 其实咱们最常见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消化病，比如说一些刚发现的一些消化不良时间不长啊，不要超过3个月啊，你尤其是一些功能性的胃肠病啊，功能性我们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那个肠易激综合征，还有一些慢性的便秘啊，功能性的一些便秘，这种不要超过3个月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去食疗啊，慢慢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调整自己的情绪啊，这样的话有一部分是能恢复的啊。如果你超过3个月啊，同时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啊，

或者您回来容易便秘，或者您回来就容易拉肚子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来看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们家人呢消化都不太好，经常容易腹胀、嗳气，平时吃东西呢也挺注意的，生冷的不吃，太硬的不吃，但是为什么还这样呢？是不是属于消化不良？吃点助消化的药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些症状在医院通过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了器质性病变之后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一个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是通过一些中药，简单的一些中药以及促胃肠动力的药是可以完全可以解决的。比如我们临床常用的像香砂养胃有些甚至有些人可以吃一些吃完饭吃油腻的多了吃一些大山楂丸呐、像这种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小的时候把那个大山楂丸当零食吃，但是也会被限量哈。所以呢，就是大家首先是要对症的，任何这个药，甭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对症来使用，达到最好的效果才是可以的。要不然，即使是我们觉得山楂丸它的原材料不就是山楂吗？是不是也不能吃它多？ 对，因为山楂吃多了容易反酸反酸。 所以呢，前提一，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判定一下是不是这种功能器质上出现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来一些助消化的药物或者是食物是可以的。网友可乐嘉宾提问，他说他妈妈肚胀便秘，总吃牛黄解毒片，还喝那个番泻叶，他说这是他们家治疗便秘的方法，有效，但是不是不能常用啊？他总觉得一便秘就是上火了，他很奇怪，说老人真的这么大火吗？这个跟上火有关系吗？首先我们说吧，像什么牛黄解毒片和番泻叶治疗便秘的话，能长期使用吗？ 可能便秘啊，好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尤其是岁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便秘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啊。因为它便秘吧，咱们正常人呢三天一次大便就三天之内超过三天的话，我们这就叫做便秘啊。有的人甚至一周啊，有的人甚至两个周才有一次便，这种人呢就非常的着急啊，他就会。比如说吃一些番泻叶吃一些大黄吃一些牛黄解毒，它很快能下来，但是也有它的问题啊。我们说的这个这些药啊，我们它同时含有一类成分，我们叫恩昆仑的药，这种药其实是不能长期吃的，长期吃会导致那个结肠的黑便病啊，它是那个结肠肿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病变。所以呢，像我们说的慢性的便秘啊，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原因。比如我们也首先要做一个肠镜，看看它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再通过一些检查呀，判断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就是慢传输的，我们说的这个那个传输功能出障碍了，也就是你肠道的动力出障碍了，还是你的一个出口梗阻，还是你肛门的括约肌有问题了啊？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针对不同的这个阵型吧，去那个。进行那个治疗，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也避免了你长期应用这种恩昆类的药导致的一些副作用吧。 也就是是药三分毒，有一些药如果您用的不对，或者是用的时间疗程太长的话，它不仅是治不好我们这个病的根本，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隐患，是不是？而且刚才说到了这种它跟那个人上火，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上火嘛便不出来了，跟这有关系吗？ 咱们说便秘啊，我们中医讲分实秘和虚秘，咱们老年人的便秘啊，大部分还是偏虚秘啊，也就是说虚了。那个我们分气虚、血虚，气虚了推动乏力了啊，它肠道的运动不了了啊，这样更容易出现便秘。如果呢便秘时间长了，在肠道呢自然会积热啊，生热了，这时候老人就觉得可能上火了，但是它本质的原因还是一个。气虚或者是血虚或者是阳虚啊，这种表现只是它的表象可能是上火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到专科医院去看医生，判断你是什么，我们说中医讲什么症候什么症型的这种便秘，这样的话针对性的治疗可能更加有效，也能够彻底的解决你的问题。 说到这个治疗方法，既然是中医嘛，有很多像什么针灸呀、按摩呀，这些东西对于治疗我们这个脾胃方面的问题有效果吗？ 我们说的通过针灸按摩的方法对好多种疾病呢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比如说我们像刚才接着便秘说， 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比如吃完饭第一个要适当的运动啊，不能吃完饭就躺着。第二个呢，就顺时针呢揉肚子啊，揉肚子我们揉个八九十下，这样对个促进胃肠的蠕动还是有一定的一定的帮助的。 嗯，我们就说这揉肚的方法算是按摩哈。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到了这个请现场的听众朋友，如果呢关于脾胃关于消化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呢，您的问题我们就请汪院长现场来回应。 我问一下，就是小孩三四天不大便，口还臭， 这种情况时间久吗？ 经常的吧。 刚才说的这个小孩啊，除了积食之外，另外一个也是便秘的比较多见。首先我们说要小孩是要调整他的饮食结构啊，饮食结构，你首先看你小孩的蔬菜水果吃的多不多，第二个看他水喝的多不多，第三个要看看他的运动量够不够。你首先你回去看一下你们家里，这三个方面做没做得到啊，做没到。比如说我要多吃什么菜的，都是粗纤维的菜，像芹菜、韭菜、菠菜，什么劲儿越多的多吃这个菜，我们叫粗纤维的菜，能够促进他肠道的蠕动。第二个，每天喝的水要够，因为有的小孩不爱喝水啊，天天在外边跑，不爱喝水，但让他肠道的液体不够，这也容易出现便秘。第三个，小孩的运动，运动的话能够促进他整个肠道的一个蠕动。这个三个时候生活方面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才谈到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运肠通便的药物，那也是临时的给你帮助，但是你要长期的建立起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说你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有一些结肠啊，像这种情况，那是另外别论了。 好，谢谢您。 好，还有谁有提问？ 大人就是胃，他就是好比说是一吃点东西，他就是胀，有点那个疼，也不特厉害疼，可是也能坚持，他就是疼，胃不舒服。 不舒服还胀。 对， 首先做没做过胃镜？没有 做过。 胃镜就是提示你一个浅表性胃炎，慢性胃炎 没有，就是对，就是不舒服。 那你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给你诊断一下那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它有几个表现。第一个是早饱啊，吃几口就饱了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疼痛啊，有些病人叫可以出现疼痛啊。 对， 这种情况下呢，第一个是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调理。西药的比如我吃一些出动力的，吃点马丁林呢 啊像这种情况 吃过， 但是效果不好是吧？ 对。 另外呢，那你就吃点中药，吃点汤药的话，可以一个是出动力，另外一个能够促进它的消化啊，促进消化。你可以适当也可以补充点消化酶，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好一点。 谢谢您。 好的，谢谢。还有哪位听众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举手示意我们。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的人减肥早晨不吃饭，晚上不吃饭，就吃中午一顿饭，这个对不对？ 如果你从减肥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能够减肥的，因为你总的摄入量是减少了。我们说的少吃多运动啊，肯定能够对你减肥体重有帮助。但是呢，你既然这么做了，肯定会对别的系统有一定的代价，比如我们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正常的每天啊，每天三顿，它的定点它要分泌胃酸啊。如果你胃酸的时候没有食物，时间长了，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胃的一些炎症啊，时间长了就可能出现胃疼啊，甚至有一些胃的糜烂呐 啊反酸呐，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所以我建议啊，你别吃一顿，你每顿少吃一点啊就可以了。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总的摄入量的把控， 总的摄入量你控制好就行。 您把它分摊到一天三顿里，每顿少吃点，而不是说一天使劲的吃一顿，另外两顿不吃，这是不合适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哪位听友有问题。 汪主任您好，主持人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孙子今年四周了，他经常便秘，而且还积食，有的时候呢就是肠胃不好，应该怎么调理？ 四周岁 了，一个整个消化系统不好，一个是消化不良， 对， 另外一个是 便秘。 对，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就是说要经常的从饮食结构要调理。另外一个呢，它就是积食的话， 你适当的还是给他一点助消化的，比如说多吃一点像酸的啊，适当吃点酸的，能够促进他的消化啊，可能更好一点。比如像山楂呀、啊像这种乌梅啊，像这种东西啊，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给他这菜呀、给他剁的适当的碎一点啊，能够促进他消化。 好的，谢谢您。 好，还有哪位听友有问题要咨询呢？ 主持人你好，我早晨老是就是那个胃就是饿着疼，老是一到早晨就疼。 是饿了吧？ 不是，他这地儿发硬，特别硬，胃这地儿。 做过胃镜没有？ 我那天刚搁中医院做的那个吹气儿那个那什么。 做的幽门螺杆菌是吧？ 对。 啊、 拿了好多汤药。 幽门螺杆菌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那个你。您今年多大了？ 44。 44，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如果胃镜没有什么问题，它可能就是一个慢性的胃炎啊，慢性的胃炎。第一个，你酸的甜的要少吃。 还闹肚子？咋了？ 是，你听我说，第一个酸的甜的要少吃啊。另外一个的是，胀气的东西，什么土豆啊、红薯啊，像这种啊，容易产气的，你少吃。 好，咱们还是尽量的早点去预约一下，做个胃镜哈。来，这位大姐。 大夫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小孩早晨一起来肚子就有点疼，我不知道是吃呀还是着凉了肚疼。 是脐周疼吗？ 啊， 肚脐眼周围疼吗？ 啊，就周围疼。 啊、哦、因为好多小孩的这种肚脐周围的疼吧，原因呢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一些淋巴的一些炎症呢，啊，可能到医院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因为我每年也看这种病人，啊，适当的可以吃点汤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大便怎么样？ 大便还行吧。 嗯， 就是大便的时候就是有点肚疼，还有点。 哦，那可能跟他肠道还是有一定关系。 肠道有个关系。 啊、对。 好的，谢谢。 嗯。 那我替这个问一下，因为一说到这个小孩子喝汤药，又是那句话嘛，是药三分毒，所以可能很多的家长他们不太敢给小孩子喝一些这个中药呀，或者是成药啊什么的。对，到底怎么来判断取舍这个中间的问题？ 消化系统的一些药物啊，还是比较安全的，好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这个既可以做药，又可以当食品的。 嗯 啊，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就是我们会尽量的给孩子们开那些药食同源， 对、嗯， 既是食物，同时它也有药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吧？ 对， 嗯，好，来那位大爷举手。 我这肚子老下不去，老这么大，你说怎么办？吃饭也吃不少，怎么能让治小的？ 这腰围啊，可是挺壮观的 啊！ 您多大年纪了？ 我66岁了 啊。 查过什么？ 那肚子下不去，这怎么？ 体检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问题呀、啊，就是肚子老下不去嘛， 就是太胖， 也不太胖。你看我这个肩膀也不算宽呀。 对啊，你的脂肪都堆积在腹部了，还是在减肥。 应当吃什么呀？ 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 啊、嗯，我运动也不小，就是天着走，天着走又老下不去的肚子。 那你控制控制饮食。 你吃少了不行，吃好还老饿，老是血糖高。 你看你还是有问题。 是糖尿病吗？ 血脂高吗？ 你这体型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体型，所以你啊还是上医院查一查。 我这能吃少了饿，吃多了就肚大，就这么喝大了。 您的这个问题啊，想要减肥，一方面是增加您的运动量，另外那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只有这样，咱们的身体身材才能恢复到比较健康的状态。 哎，我愿意肚子小点，大肚子不难看。 还要控制血糖啊， 嗯， 还是要控制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摄入。就像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说到这个脾胃病，大家就是要谨记的那一条，就是吃饭呢尽量做到七分饱。这也是汪院长自己的经验之谈哈。那最后帮我们来汇总一下吧，关于这个中医治疗脾胃病，您有什么特别想要提醒我们在座的朋友注意的？ 其实脾胃病的调理啊，首先是跟咱们的情绪非常的相关啊，所以啊大家平时要开开心心的，这样你的胃肠道啊自然也就那个功能就会旺盛。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不要饥饱失常啊，饮食要规律啊，饮食要规律。第三个，不要偏食啊，偏食或者我这个东西好爱吃，我就多吃一点，要饮食均衡啊，饮食均衡。第四个，要定期的体检啊，定期的体检，你发现一早期发现一些疾病，这四点是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遵从以上四点，只有做到我们的脾胃足够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好，心情好，才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寻求幸福生活的一个根本的保证。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中医院院长助理消化科主任汪红兵汪院长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好，也要感谢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大家，健康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日常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发来您的提问，同时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要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得多。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白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四点半我们再见。